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青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唱活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yeah yeah、 不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没听完，谢谢你想要先挂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刚才听到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听众在路上怎么样啊？堵车吗？ 听到这首歌应该会心情非常好吧？ 对，心情愉快了很多，节奏感很强嘛， 是的， 这个堵车也不怕了，是不是？今天啊，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的福利哈，那么也请所有的仙粉们来加小二的微信号进福利群，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说呀，为什么要加这个微信群呢？进来之后啊，会不定期的来发放各种各样的福利。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我们的小二就发了5名面部微雕的名额，那可是不到5秒钟就一抢而空哈、啊。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加这个微信号来进我们仙偷客栈的福利群，13901320336。13901320336。同时呢，我们现在仙偷客栈旗下的美容院也已经在相继的开店了哈。那么如果有听众对美容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给我们大掌柜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3701382155，13701382155。无论是你想这个加盟啊，还是想做这个美容师，都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13701382155。好啦，我们言归正传，来说点好吃的哈。 对，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样的好吃的呢？除了鱼虾肉。不是除了这几个当中啊，咱们选一个行吗？ 鱼的话，其实我们说过很多鱼了哈，这个酸菜鱼呀、啊、这个麻辣鱼啊，很多了。鸭也说过不少了呀，有这个烤鸭、挂炉的，这个焖炉的是吧？ 是 有听众记得吧？今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虾吧。 虾，那说到虾的话，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貂蝉啊， 咋着？ 虾这个你都知道有什么做法呀？ 我知道有这个麻辣小龙虾还比较好吃哈。 小龙虾，对，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虾，鸡尾虾，你吃过什么样的做法的？ 鸡尾虾就咱们普通吃那个虾哈。 对， 吃海鲜的时候会煮着吃、蒸着吃，然后这个烤着吃，差不多了吧？还有什么做法吗？ 差那么一点儿， 差太多了，是不是？ 对，其实咱们这个虾的做法很多很多的。 嗯，都有什么呢？ 你说的这种呢，就是白水煮啊，或者是这个做汤啊什么的。 嗯， 咱们一般是南方，靠广东这样这边的一个做法。 嗯， 特别是白水煮啊，我觉得海鲜因为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 对， 它不需要加其他的这个佐料， 太多的这些调料来进行调味儿。 其实它这个味儿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咱们就直接用白水煮就特别好吃了。 嗯， 那像这个中部地区啊，像四川啊，或者是湖南、湖北啊，他们这个就是麻辣味儿的，嗯， 对，他们都喜欢吃， 火锅啊， 嗯， 是吧？ 虾火锅， 这个油焖呐，啊，这个虾呢就做的口味是比较的重口味的， 对对对，比较多。 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个，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哈，咱们就白水煮，嗯，因为这个味儿特别好， 很鲜。对。 那如果说是这个冻的这种虾 呢，不太新鲜的，对， 嗯，咱加点佐料是吧？ 对，油焖一下， 特别 烧烤一下，烤一下。 对了， 嗯，哎，问四娘一个问题哈，嗯，哎，你会做饭不？ 那你觉得呢？ 我反正我知道是愿意吃的人几乎都会做饭，因为这个解馋嘛，是吧？ 是的。 但是像貂蝉，我虽然愿意吃，但是我真的是不会做饭，好像是，就是那方面的这个窍门还没有打开。 没事没事，我做给你吃， 真好， 暖心吗？ 嗯，那今天四娘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些什么呢？介绍一些虾的做法是吗？ 嗯，对了，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种虾的这个做法。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炸大虾。 炸大虾， 这虾啊炸的不好，这个油特别多，就显得不健康是吗？ 啊，没错。 所以呢，在我们在做这个炸大虾的时候，我觉得技巧还是特别特别重 要，很重 要 的。 对， 嗯。 那说到这个炸大虾，我觉得我们家的小朋友，包括这个年纪小一点的，包括这个有些大人都特别喜欢吃，因为我看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种的，知道吗？因为这个油炸的这个做法还是很受人喜欢的， 嗯， 因为很香很脆嘛，所以这个大虾呢，咱们不仅仅是光这个大虾炸， 嗯， 咱们还得有加一个东西。 啥呢？ 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经常也会用到，就是这个面包糠。 面包糠就应该是面包碎，是这个意思吗？ 对，面包，对，面包碎。因为这个东西加上去呢，它一个是它的那个外形很好看， 嗯， 看起来好像胖乎乎的， 嗯， 毛乎乎的这种， 啊，对，很有食欲的感觉， 就是那个鸡米花的那种感觉， 嗯， 它也是加了那个面包， 食欲大增， 对， 嗯， 看起来特别可爱。然后呢，其他的东西就是面粉啊、鸡蛋呀，啊，这样，比较常用的一些东西。咱们这个用料也非常的简单哈，主要是大虾、油、盐、面粉、鸡蛋和面包糠。 嗯嗯， 所以这个面包糠是很重点的，大家千万不要忘， 哦，对， 因为它这是颜值啊，你知道吗？ 嗯，那怎么做呢？来给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吧？好， 那我来讲一下啊，咱们这个听众好好听了啊。咱们这个虾买回来的时候呢，就得用这个剪刀啊去虾头， 嗯， 然后去虾壳，然后留住这个虾尾部啊，千万不要弄掉了，因为这个虾尾部呢，它也是方便拿的，或者说是油炸的这么一个， 一个小方法， 对 对, 对， 小的技巧。 再用这个牙签去除虾线，然后清洗干净， 嗯， 这是咱们的这个主料。完了，清洗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料酒和盐稍微的腌制10分钟左右。 10分钟即可，但时间不宜过太长。 对，也不能太长，嗯，也不能太短。好，然后准备好面粉、鸡蛋和面包糠，将鸡蛋打在面粉里，搅拌成面糊。 嗯嗯嗯。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锅里边将油烧开，可以多放一点，因为油炸这个东西嘛，多一点油也无所谓。 它不会糊。 不会糊，而且咱们这防止它粘连在一块儿。 嗯 嗯，那接下来呢，这个是油烧开以后呢，转小火，大虾呢要裹上调好的鸡蛋面糊，裹上面包糠，将它放在油里炸到金黄，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哦，这是完事儿了是吗？

你今晚嚟边啫？ 的头发乱了，欢迎回来，先脱裤站好，我是又美又漂亮又可爱的貂蝉， 我是貂蝉旁边的又美又漂亮的四娘。 有貂蝉漂亮不？ 有，当然了。 嗯，讨厌。好了，开个玩笑哈，这里是先脱裤站，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哈，因为小二会在这个群里当中不定时的来给大家发放福利。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一定要关注这个群里的时事消息。小二会在不定时的时候给大家发放非常好的福利哈。同时呢，如果有听众对美容师这个职业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13701382155，13701382155，因为我们客栈旗下的几家美容店也是在相继的开业哈，也是非常的缺这个美容师。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呢，一定要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3701382155，13701382155。好了，我们继续言归正传， 聊虾。 那接下来四娘教给大家什么虾的做法呢？ 咱们这个现在要教的是川味的香辣虾的做法。 香辣虾，哎，这个我爱吃，哎， 美女都爱吃。那咱们这个做法呢，也是肯定是以基围虾为主料，对吗？还有这个土豆、色拉油、料酒、豆瓣酱、姜片、蒜、大葱、干辣椒，还有这个盐、花椒和香菜。这些东西得准备好了，完了以后我们第一步呢，当然是先清洗这个虾。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做虾第一步都是清洗 啊，必须的，因为那个虾线是不好的，一定要给剔除掉， 要挑出来啊，挑出来。然后咱们这个再用料酒腌制一下，加一点盐。腌制的时候呢，可以将料酒多放一点，因为这个可以除这个腥味儿。时间久一点，然后腌制大概一个小时以上吧，这样比较入味儿。吃的时候就会完全没有腥味儿的。 哎，那非常好哎。 对。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土豆啊去皮切条。在锅里热油呢，然后把腌好的虾炒一下，速度要快啊，因为这个虾变红呢就可以装盘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在锅里放油，把土豆呢炸到金黄色，装盘待用啊。接下来再把这个炸土豆的这个油啊下佐料，将它炒香。大葱是最后放，因为这个 葱都需要什么佐料呢？ 佐料咱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姜片、辣椒、还有花椒、大蒜等等啊，一些啊。然后 尽量可以放一些辣椒酱也是可以的。 可以放一些酱，因为这个酱呢它可以调味儿，然后也可以掩盖一点点腥味儿啊。 是的。 还有这个葱一定是最后放，因为它容易糊。 还有呢， 容易变黑啊，变黑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 对。 然后再倒入这个土豆条虾一起翻炒，放入一点盐，或者是起锅的时候再放上一点白芝麻，这个卖相也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哈。我总结一下，第一步就是把这个虾给洗干净了，然后放点料酒来腌制，大概腌制一个小时左右，这样会去腥味。第二步就是把土豆切好，然后呢先用这个锅里的热油把腌好的虾炒一下，速度要很快，发变红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土豆条炒成金黄色，装盘待用。然后把这个准备好的佐料进行炒香，有这个姜片辣椒、花椒、蒜，和有和葱，葱要最后放。然后把这炸好的土豆条和虾，然后这个佐料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其实还是已经出师了， 我觉得我今晚回就试试啊，好不好吃？不好吃的话，明天我就要赖这个四娘了，没教好是吧？ 那你自己可得掌握好火候，这个虾很快就熟了，因为这是注意事项啊。 变红就可以了。 对，包括这个汤汁，如果你喜欢入味一点的话，你可以多放一点。 好啦，这是鲜汤客栈。刚才这位听众叫做我本善良点了一首陈奕迅的《浮夸》，来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同时的话，所有听众都来点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涛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吧。 Shut down now.

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归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我们，难得的自由。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不知不觉孤独不再可耻了，不知不觉爸爸的情绪变得脆弱了，不知不觉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这首歌来自起一的《这个年纪》，是听众小北点的一首歌啊，送给孟哥的。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加我们小二的微信号哈，来进我们的仙涛客栈的微信福利群。因为小二会在这个群里呢，不定期的来发放各种各样的福利。在今天下午啊，小二就发了五个名额的面部微雕，那可是瞬间一抢而空哈。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所有的仙粉来加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貂蝉也在里面哦。来猜一猜里面的哪一个人是貂蝉呢？好了，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四娘继续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什么虾的做法呢？ 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呢是虾仁炒鸡蛋。 虾仁炒鸡蛋， 平常吃的最多的应该是番茄炒鸡蛋，是吗？ 我觉得虾仁炒鸡蛋应该还简单吧，这个不就是把虾剥好的、 就跟这个番茄炒鸡蛋差不多？ 对对呀、啊，是这意思吗？ 对，如果说咱们买的这个虾呢，是直接是那种冻的虾仁的话，咱都不用洗了，洗也得洗，就是说不用再去头或者去虾片了，知道吗？ 会省事很多。 对，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新鲜的虾呢，就得做这一步，咱们得把它清理干净，取出这个虾仁。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呢，依然是虾、鸡蛋，还有这个鸡精，包括盐、葱花、温水，还有油和料酒。 我觉得这个料酒是每一道菜的必备，因为它可以除腥味， 去味的。那我们先把这个准备好的虾哈，放到这个料酒和盐里边腌制半个小时，这基本上都所有第一步都是这样， 来去腥味的意思。 对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散，加入温水和盐，搅拌均匀。这个搅鸡蛋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哈， 得搅匀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搅那个鸡蛋，我奶奶让我搅。我就那个没有顺着一个方向，我就左搅一下右搅一下，结果被训了一顿。 因为那样是搅不匀的是吗？ 是搅不匀，而且会把这个鸡蛋给打散了。所以我们就顺着一个顺时针方向这样搅就行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烧热了油以后呢，放入鸡蛋液，然后煎熟铲出来备用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锅中呢倒入适量的油， 烧热以后呢，放入这个虾仁翻炒啊，到它变成红色。 嗯， 一样的啊，所有的虾都是这样，它一旦变红了，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再放入这个鸡蛋进行翻炒均匀，我们再放入盐和鸡精翻炒均匀就好了。接下来撒上这个葱花就可以关火了啊。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和这个番茄炒鸡蛋基本上大同小异。 主要是要把这个虾提前给腌制半个小时，而番茄是不需要腌制的。 而且貂蝉你注意到了吗？咱们这道菜啊，它这个色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有红的、黄的，还有绿的。 对，红的是虾仁的颜色，绿是葱花的颜色，然后这个黄的是鸡蛋，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了。 是的，那个非常的开胃。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下来之后，我会做了好几种的虾了哈。 是，但是这个虾还是很简单的。 对啊，刚才有介绍这个四川的 香辣虾， 香辣虾，然后有这个番茄炒虾，再加上这个白水煮虾，晚上来一个四菜啊，再来个汤，虾仁汤，五道菜，虾全宴。 是， 好了，来开个玩笑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哈。而现在呢，疯狂特供的美容院也是在相继的这个开店哈，如果有听众对美容师这个职业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3701382155，13701382155，我们大掌柜呢也会先安排你们来这个体验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职业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位听众叫做阿布，点了一首《岁月神偷》，是来自周笔畅的演唱哈，这也是电影《逆时营救》的主题曲，来听到这一首歌，周笔畅《岁月神偷》。 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江先生了个胖娃娃。 闲头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其实在刚才节目当中给所有听众有介绍了三道虾的做法哈，有听众学会了吗？学会了的话可以晚上回家试一试，看看到底好不好吃，不好吃的话呢来跟貂蝉留言啊，貂蝉会替你们来责怪四娘呢。好了，开个玩笑哈，来四娘再给我们听众介绍点什么呢？ 我觉得咱们都说了这么多做法了， 对呀、 啊，肯定很多不愿意做很懒的人他想直接就吃啊。 啊，没错、是的，是说我的吗？ 能不能直接给人上吃的？ 啊，可以呀、啊，你不是做好给我拿过来吗？ 啊，好，也行，等我开个店啊。 嗯，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特别能吃虾而且虾特别好吃的这个店铺。 嗯， 那首先要提到的这一家呢就是叫做虾吃虾涮，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肯定是吃虾的地方， 对 吧？对， 虾吃虾涮在北京也有很多家店了， 是 吃虾火锅的。 嗯，虾火锅的王道品牌可以说是了。嗯，那咱们这边的这个消费呢也达到了将近94块钱一人。 嗯， 说贵也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吧。怎么说呢，这个虾咱们买过的都知道它这个原材料就不便宜。 对、 啊、 对，很值。 所以如果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吃。 对，没错，应该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和新鲜程度嘛、嗯、对。 那他们家呢无论是从虾的肉质啊还是这个汤底料的配方都保留了最美味、嗯、最独特的味道，让绝大的顾客是流连忘返的。 嗯、哎呦，看这个图片，我真的是我已经没有心情，怎么还不结束的，还不到六点呀？ 是吗？ 我基本上不回家自己做了，还是去吃现成的吧。 嗯，这个挺好。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特色的酱香虾火锅啊，这个酱香呢是分为大、中、小三种锅底的，配料都是一样的哈，就是不同的这个量啊。 嗯， 如此美味的虾火锅呢，像肉食主义者千万不要错过。 嗯，可以选这个大锅。 嗯， 但我有去吃，我觉得两个人的话点一小锅其实就够吃了，如果特别喜欢吃的话可以点中锅。 嗯，我们还加上一点配菜，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土豆。 对， 土豆配虾还是挺不错的。 对，可以加一些蔬菜呀，比如说喜欢吃肉可以加一些肥牛啊、肥羊啊，都 是 可以 的。 嗯，非常的好吃哈。如果你开在路上不知道晚上吃什么，可以去吃这个虾吃虾涮啊，以及这个阿田大虾等等的一些虾火锅的店铺哈， 嗯， 都是味道还比较不错的店铺了。嗯，好了，这里是仙刀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不仅有公众账号，还有微信群。小二呢会在微信群里不定期来给听众来送福利哈。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那么在今天下午时候呢，小二就有跟大掌柜申请了5份面部微雕的名额，那可是瞬间一抢而空啊，貂蝉都没轮得上呀，可说得有多火爆啊！也请我们的仙粉们来加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13901320336，13901320336。另外呢，我们客栈旗下的一些美容院也在相继的开店，也是非常的缺美容师这个职业。如果有听众对这个美容师这个职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13701382155，13701382155，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也可以来安排你进行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哈，也是价值248元的面部微雕一次。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打烊了。 嗯，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哈。节目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哈。希望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新粉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拜拜， 拜拜。 新的一天，世纪一中城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忠诚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